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、张赞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。 我在深圳要贷款。 我在北京要贷款。 我在